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17集，相见。另一边魔鬼城的城楼上，天尊和阴侯抱着胳膊侧着耳朵听着。无沙大师听了半天，有些好奇。 哎呀，小邹不是和我家小林子挺好的吗？那媳妇儿是谁啊？还动胎气？现在的小孩子怎么这么随便的呀？脚踩两条船的，不要来招惹我家小林子啊！ 阴侯和天尊对视了一眼，莫名有种离谱的感觉。而魔鬼城里可是炸开锅了。啥？小林子的心上人被抢走了？就那个被盖戳的小子吗？胆子不小啊，竟然脚踩两条船。赵普军营对过的辽国和西夏军营也是炸开了锅，包括黑风城内好些人都在议论邹将军要成亲吗？找父母证婚什么的，他娘不是前前赛勒吗？这是乱成什么样啊？欧阳少征带着军营的人声音雄壮，唱山歌，那么一直吼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蹲在军营桅杆顶上看热闹的小梁子忽然指着大漠的方向：“ 那边！” 众人顺着小梁子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一个黑色的身影从鬼海里走了出来。欧阳似乎也不太敢相信，坐在马上瞧着走到自己眼前的黑衣人。那黑衣人黑发，背着弓箭，蒙着面，来到众人马前站定，抬头看看欧阳。虽然只看到小半张脸，但是从眼神不难看出其中的复杂无可奈何的感觉。欧阳也在打量那人，展昭和白玉堂一眼认出来了，就是刚才那个黑衣人。林业火也专注看着，邹良走上前一步盯着那人看。黑衣人看了欧阳好一会儿，最后叹了口气：“ 跟老子一个傻样，果然是亲生的。” 欧阳嘴角直抽，展昭也惊讶地张大了嘴，他可没想到竟然真的有效果。良久，感觉身边有人看他，展昭转脸就见白玉堂颇为专注地看着他。 干嘛？ 白玉堂摇摇头，没多说，不过表情似乎是在忍笑。展昭拽了他胳膊一下：“ 笑屁啊！”“ 我没笑。”“ 你笑了。” 展昭眯起了那双猫眼，白玉堂最后还是点点头：“ 说实话，的确挺好笑。” 展昭哭笑不得，看白玉堂，白玉堂低头凑到他耳边：“ 坏猫。”“ 那是，坏猫才逮得住耗子。” 欧阳少征打量黑衣人的时候，邹良已经到了他身边，轻轻一拍疯丫头，疯丫头往旁边踱了几步，识相地让开了路给邹良。邹良走到那黑衣人面前，跟他对视，黑衣人看着他不说话，对视了一会儿，黑衣人开口：“ 哪个是你媳妇儿？”“ 意外的单纯呐。”“ 哎，跟儿子不一样啊，比儿子好骗多了，简直是一根筋。” 邹良盯着黑衣人看着，脸上依然没什么表情，只是问他：“ 你怎么证明你是谁？” 黑衣人又看了邹良一会儿，点点头，伸手扯下蒙在脸上的黑巾。黑衣人站在众人面前，面罩下的脸让众人同一时间产生了一个想法：这绝对是和邹良有血缘关系的人。眼前人目测40多岁，有一股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沧桑之感，下巴上有浅浅一层胡渣，样貌和邹良的相似度达到80%以上，特别是一双眼睛几乎是一模一样。然而两者的气质却不尽相同，邹良的神情总是透着一种淡漠的感觉，大概跟他从小与狼为伴有关系。可眼前这位的双眼感觉就像这茫茫大漠的夜晚，深远而沉重。赵普看到前方两人的对视，下意识地看八王爷。 王爷此时也是呆了，他年轻的时候和邹月见过一两面，虽然不熟悉，但还是有些印象。记忆中的邹月和邹良的性格有些像，不喜欢出风头，也不怎么说话，但是样子和眼前人的确接近，感觉也很像。 邹将军。 这时人群之中有个声音传来，众人都下意识地回头，就见折影带来了一个胖乎乎的老头。那老头惊讶地看着黑衣人，以往赵普军营之中众人叫邹将军的时候都是在叫邹良，但是这老头显然叫的是黑衣人。黑衣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似乎是回忆了一下，随后点了点头。 陈副将。 这老头叫陈忠，是赵普军营中的一个老将，赵普军中还是留了一些老将军的，这些人大多是到了解甲归田的年岁了，然而已经在黑风城安了家，所以一直在军中帮忙。赵普十分优待老将，常常跟他们喝茶聊天，主要让他们负责帮忙训练新兵和教军兵子女武功。这位陈副将一直都在邹良军中，他当年是邹越的一个副将，邹越全军转移的时候他被派出去办事，所以他和几个手下没有跟随西行，得以留存下了。陈忠当年一直跟随欧阳将军寻找邹越，邹良小时候他也是尽力照顾，这些年他一直留在军中不走，可能也是心不死，起码他想知道当年邹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也曾动过进鬼海寻找真相的心思，但拖儿带女始终是鼓不起那个勇气。如今陈忠惊骇地说不出话来，眼前人正是当年自家的将领邹越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当真是邹越。众人又下意识去看邹良的表情，雅郎显然没有父子重逢的喜出望外，平静之余是困惑。首先邹良自幼未体会过父子亲情，父亲对他来说等同于欧阳老将军这个干爹，等同于养育他的狼群。眼前人让邹良心情复杂，其他人也有同样的疑惑，既然活着又没被困住，为何不出来相认？若当年不是狼群养育，邹良可能已经死了，这是否算是抛妻弃子？另外那十多万大军呢，莫非也在鬼海里？这么多家庭妻离子散，他们为何不出来？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？相比起其他人，李彦火的疑问就更多了。作为杀妖族的后裔，自家爹娘的情况怎么样？他襁褓上的那只邹越的剑是怎么回事？赵普见真的找到邹越了，倒是觉得也好办了，于是请邹越进大帐去详谈，但是邹越却似乎并不想走进大帐。 在鬼海外边聚集这么多人是错误的做法，一不小心可能重蹈我当年的覆辙。 什么意思？ 撤兵。 众人默默地彼此对视了一眼，真有种啊，谁敢当着赵普的面让他撤兵，还一副训斥的口吻。赵普伸手轻轻摸了摸下巴，似乎在盘算什么。 这些士兵可能都会死在这里。 邹越似乎还想详细解释一下，不过就见赵普对欧阳轻轻一摆手， 都撤回去。 众人一愣，惊讶地看着赵普，连邹越似乎都觉得不敢相信。展昭和白玉堂看了赵普一眼，公孙也看了看赵普。 哲影，让西夏和辽野撤吧。 你让人家拽出十万人来，联营刚刚搭起来，饭都没来得及吃一顿就让人撤兵啊？ 去吧。 哲影无奈带着人去了，那两家也是一头雾水，心说赵普这是搞什么，溜他们玩啊。西夏和辽国几位大将军都不干了，不过主帅考虑再三还是下令撤了，因为宋军已经开始撤了，万一一会儿真出什么事儿，他们就得自己扛了，可别被赵普忽悠的全军覆没，那就玩不转了。再说他们一群人被赵普涮也不是一回两回了，习惯就好， 赵普有时候闲着没事了，就拿他们取个乐，回头你质问他，他还特嘚瑟。 人马平时要多操练啊，我这不是为你们好吗？ 这边赵家大军有序撤离，赵普倒是也轻松，看向邹月。 去黑风城聊聊吧， 我稍等会儿再走。 众人都不解，赵普点点头，对展昭和白玉堂挑挑眉。 要不然你俩陪着他等一会儿。 展昭和白玉堂心领神会，赵普的意思是看住他，把活人带回黑风城，千万别放跑了。于是展昭和白玉堂等在原地，同样等在原地的还有林业火和邹良以及素清。赵普的大军浩浩荡荡地拆帐篷走人，秩序井然。公孙有些好奇地问欧阳， 怎么出来了就走啊？不会动摇军心吗？ 没事，将士们呢都是令行禁止，赵普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没人会问，你就当训练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